我就读呢个经文啦，三者定法将灭，复令久住，四者教诸有情，趣佛菩提。嗱，咁呢几句经文咧，就系属于妙慧同你问佛咧其中一个问题。我哋点样先可以得到咧家庭和睦，唔会咧有分散？咁啊，因此佛咧就答复佢所问，就有四个办法。嗱，咁啊，其中第一个咧就系善能弃舍离间之语。嗱，咁如果你因地中专门破坏人家哋嘅感情，令人家哋离开，令人家哋有所间隔，唔能够和一齐嘅咧，咁你如是因就如是果啦。所以你果上就得到啊，夫妻分离啊，或者父子不和啊，或者叔侄咧发生拗叫啊，你一家都唔得安乐，就因为你因中啊系专门离间破坏人家哋嘅感情所招咁啊。嗱，咁啊，以者邪见众生，令住正见啊。逢是知见正，就令到这个社会安宁，令到人家地都和合和气，不会分散。所以呢，你有这个这样正见，破除这个邪见的话呢，就可以你将来一家团聚，就不会分散了。那两个问题我上一次就讲过，今晚就讲第三个问题，正法将灭，复令久住。正法呢就是真正的佛法，就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要信因果，要明白事理，要辨别什么叫做是非，要自己清清楚楚，不要有半点的含糊，不要众人搞三搞四，不要众人讲三不四的说话。我们依这个佛的正法，例如持戒啊，或者修十善法，这些都是正法的理论来的。凡是正法在存在的话，就可以令到社会安宁，令到太平盛世，可以令到一家人都是信佛，和和气气共在一处。所以如果正法将要灭的时候，我哋要扶令久住，要扶持佛法，令到佛嘅正法咧系久住于呢个世间，令到大众啦吓明白因果事理、邪正是非，从来咧唔会做啲啊破坏人家哋嘅事，呢啲都系正法住世咧所得到嘅一种咧，令到众生啊有一种的正知正见。我们因地中是这样扶持正法，宣扬正法，令到大家依佛的正法去修持，大家和和气气共在一处修行，宣扬佛法的话，我们果地中就可以得到所谓一家团聚，就不会妻离子散，不会一家分散了。第四就教诸有情，是趣佛菩提。我们就教那些有情，有情即是众生。为什么众生他们有情呢？有情即是可以说普通话，就是他们有情感，有情色。例如我们的人，包括一切的畜生，总之他懂得肚饿去找嘢食，咁啊颈渴识得搵水饮，咁啊太过劳动得走得多啦，攰啦，佢识得搵地方去休息。呢啲佢哋有情，即系有一种情感，有一种咧系情分响度嘅。可以讲一般嘅畜生咧都系有噶啦。如果有人家侵犯自己，佢识得快啲走避躲埋。怎样保护自己，不要被人家打伤打死自己，这是友情。所以这个友情呢，就即是一般的众生，但是众生就无量，所以这个友情就单指我们这个人路，单指我们这个人类来讲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是教诸友情， 趣佛菩提，佛菩提就是佛果无上菩提，就不是普通的菩萨的菩提，亦不是普通的声闻缘觉的小乘菩提，乃是究竟无上结果的菩提。现在说教诸有情趣佛菩提呢，就是我们行菩萨道教化一切有情有知觉众生去修行，令他们依法修行呢，是趣向佛果菩提。那么如果这个人真是听教肯依法去修行，希望自己将来呢是趣向无上佛果菩提的话呢，那么成佛就梗是教众生，成佛就梗是化度众生。即使未成佛之前，咁佢发心啦，咁都系自度度人，化度众生，等于话咧，唔单话唔会破坏众生嘅感情，仲同一切众生咧系结到好多嘅法缘。咁你既然因中啊，常常行教化，令诸众生取向菩提，发菩提心，与好多众生咧结到呢个法缘。咁你因中如此啊，结到好多法缘，咁啊大家共在一齐修集，咁啊果上咧，当然咁你一家团聚就唔会分散啦。嗱，咁啊以上咧，妙慧童女就问佛：点样先可以得到家庭和睦，唔会破坏呢个家庭嘅和气咧？佛就答复佢四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善能弃舍离间之语，二者邪见众生令住正见，三者正法将灭负令久住，四者教诸有情趣佛菩提。你能做到这四个问题不会有所欠缺的话，因地已经种得很好了，这个和合之因种了，将来你所得的果报亦都是和合。即使你不是修行人，你组织一个家庭的话，肯定夫妻都是不会分离，那就你的仔仔女女子子孙孙阿叔阿伯阿侄通通都能够和睦共聚一处，大家享受一家团聚的快乐，所谓如是因就感到如是的果。他说如是世尊就如说偈言，那咁啊长行即系一行一行经文咧，已经咧系解释过。那咁啊佛咧就大慈悲啊，为着有啲个人咧个根性冇咁猛利，那咁啊听咗咧明德咧唔系好透彻，所以佛咧用简单嘅文字咧再次咧重复啊，将长行文嘅道理用偈颂嚟到咧系简单再说一次。其次就是有些人来得迟，或者路上交通延误，或者路上遇到熟人傾了两句，来到这处当然就时间上迟了，等于刚刚开始那些话他就没有听到，所以佛就为这一类来得迟的人，所以大慈大悲。虽然不可以重复详细再讲一次，不会重复了，但是简简单单呢将头先所讲的道理呢用这个偈颂呢是重说一下，令这个来得迟后来的人啊都有机会呢在这个简单的偈颂之中呢了解一下头先呢长行文所讲的道理。所以说于是就是正当长行文讲完的时候啊，即时佛呢就世尊就如说偈言啦，佢话舍离间言就及邪见，嗱咁啊呢一句咧，则系从众上来第一、第二两个问题。舍离世间咧，就系第一所谓善能弃舍离间之语，及邪见咧就系头先邪见众生就令住正见，正法将灭就能扶持，呢一句咧就系从众啊。是第三个问题，所谓三者正法将灭负令久住，安住众生大菩提，当成不坏诸眷属，安住众生大菩提呢就从众啊。是第四个问题，所谓教诸有情 趣佛菩提。如果这四个问题你都能够做得到的话，那就来一个总结，就当成不坏诸变熟。你这四个问题能够真的如法手持做得到的话，那就应当做好肯定了，没有半点怀疑，肯定做得到，你是应当成就你呢以后生生世世不会被人家破坏呢你的变熟，即是说你的变熟呢一定是和睦共聚一处，不会妻离之散，不会呢彼此呢是分开，所以不坏你的变熟。那这些经文大家听过呢就要明白了，你想生生世世都是一家团聚，不要分散的话呢亦都冇呢个战祸啊，或者饥荒啊个灾难，令到你一家分散嘅话咧，你哋应该修行呢四种法。啊，呢四种法，如果你修行得到嘅话咧，佛咧就保证啊，你应当成就，你得到唔会咧坏你个眷属，冇人可以破坏你个眷属。个福字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当于佛前得受化生处莲花座，那么这几句经文呢就是讲妙慧童女，就是问佛呢其中一个问题，他云何见己身而受于化生千叶莲花上奉献诸世尊。那么妙慧童女既然有这一个问题问佛啦，所以佛咧有问就必答，咁啊亦系答佢咧，你能够做到四个办法，咁啊当然咧能够满足你咧，见到自己嘅身体咧系化身于十方供养佛菩萨，个一者捧诸花果及世末香散于如来及诸塔庙啊，嗱咁啊既然你想啊得到咧。能够啊由十方供养诸佛，即是得到这个化生去供养十方诸佛的话呢，第一个问题你就捧诸花果，捧就是捧住这样的，也可以说呢我们买到一些花或者本来，但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明白，千万不要买些假东西。我见到很多人的佛前去屋企呢，或者有个小佛堂，或者是有个小小的地方自己拜佛修持，咁当然佢都唔会话悭钱，只系悭个方便，就买啲假嘅花，就买啲假嘅苹果、假嘅生果啦，咁嚟供。呢个问题咧，点解我唔赞成呢？我哋咧就讲一个事实，例如我认识某一个人，我今日嚟探佢，我买啦吓，咁啊几个假嘅生果，你中唔中意先？咁你答覆我啦，即系等于话自己都唔食得嘅，咁我点可以俾人食啊？无论俾晚辈、俾长辈、又俾朋友又好啦吓，总之我去探呢个人，买几个生果做个手信，表示对个人嘅尊敬。咁你买啲假嘅，系苹果啊，系金生产啊，好靓添，咁同真嘅一样，仲靓过真嘅，但系结果唔入得口啊。咁你又点样可以供佛呢？例如我哋嘅冤探病人、朋友亲戚有病去探佢，咁就买只真花啦。如果你买只假花，咁佢要做咩？即系你自己都唔欣赏，又冇香气，连花嘅味道都冇，就连一块树叶青绿嘅味道都冇，咁你自己都唔会接受，你就点可以去探病人啊？俾只假花佢咧？所以我唔敢话呢啲人咧系孤寒，唔舍得钱。我只是说他呢是省得麻烦，那么打个看就原一看，哇好靓苹果，好靓金山橙，那么好靓菊花，好靓 carnation， 但是他一看呢完全都是假的。那所以既然是假的，你自己都不会享受，你又怎么用我来供佛呢？所以这一点呢，我讲老实话，我不怕得罪人。如果你们座上有些这样的人呢，对不住，我是讲话，我不可以讲假话。所以你供佛，你不得闲，你不买，不是罪过。 啊，我唔得闲嘛，咁我咪冇法子买嚟摆坟嘅人啦，呢个唔系问题。咁你等得闲啦，你咪去买嚟供坟啦。要买一定系买真嘅，起码自己啲食得嘅，我先至可以俾你食啊。我都唔食俾你食，话啱唔啱呢个道理啫？所以我哋系讲经就讲道理，唔系话咧迷信系真嘅。所以一定呢个花果咧捧珠花果啊，就是、用个手捧住，即系买咗翻嚟啦。我捧住嗰啲花，或者系果多，定系时花都加下有啲乜嘢花。啊，呢个时候出啲咩生果，系买啲咧系现在时花时果嚟到供佛咧，系最好嘅。乜及世末香啊？嗱，我哋通常我哋中国佛教咧。點香就或者一支一支嗰啲線香，就或者嗰啲檀香咧，佢亦都係破開一支一支咁嚟燒嘅，就好少話有人咧將嗰啲香咧係磨成粉啦，咁啊到處撒嘅，亦都話咧撒得到處滿地，咪掃地咪邋遢係嘛？呢啲就風俗嘅習慣唔同。嗱咁啊，喺印度咧，乃至喺泰國都有，我都見過，我都去過，都睇過，亦都可以講為著呢啲問題，佢親自咧佢參學。系咧，佢真系嘅。咁啊，佢哋将嗰啲香咧，所谓用机，当然用机器，唔系用手啦，磨碎佢。咁啊，佢做佛庙咧，就攞嗰啲香粉啊，咁啊，到处咁啊撒，响佛菩萨身上咁啊撒。嗱，咁啊变咗咧，在呢个清洁呢方面嚟讲咧，咁啊的确咧就系有啲问题嘅。啊，咁啊，我哋就可以咧就唔用呢种仪式，用我哋烧香、燃香嚟去供佛啦。印度和那些小型国家行这个印度那种的形式呢，他们用这个细末香，又细细到好像末末即是粉末，即好像我们家的面粉或者米粉那些糯米粉，很幼细的，已经是磨成粉的了，那叫做末。然后用这个幼细那种的香粉呢，是散于如来及诸塔庙，就是散在佛的身上，如来即是佛呢，同埋呢这个佛塔以共呢这个佛庙。那这些在印度，在这个小城行印度规矩那些地方呢，是可以行得通，这都是他的风俗。例如去泰国，你去那些庙呢观光呢，你给一份香油钱，他就给你几支香，就给你一块金箔。咁啲金箔係真金㗎，如假包換嘅，後我哋家普佛將嗰啲金箔㗎，俾一塊你就隨便去到佛像嘅地方，隨便咁咪黏上去。嚇、啊！你一睇嗰啲佛像咧，滿身啊似啲一塊塊嗰啲咧，飄下飄下飄下嗰啲金箔。如果以我哋嘅規矩睇咧，中國人就應該就唔係幾好睇嘅。但係佢哋就認為咧係啱嘅，嗰啲就係風俗嘅問題。但係主要就係話咧。我哋一定要用呢个花果同埋呢个散末香咧，系散于如来就及诸塔庙啊，塔就系佛塔。嗱，佛塔咧应该大家都见过，就庙就系寺庙，嗱寺庙就供养三宝，亦都有出家人主持。嗱，塔咧里边咧就分开咧，所供养有啲唔同，有啲就供养佛嘅舍利。即是佛的灵骨，有些就供养佛的法宝，好像里面呢是写一部金刚经在墙上供养，或者写一部灵岩经、法花经在这个墙上供养，或者呢就请一些藏经，那么一部一部呢在个佛塔里面呢供养，那么这就是佛塔里面的作用了。那么就我们用这个时花时果同埋呢個好嘅細末嘅香粉咧，係散於如來及諸塔廟。嗱，咁就與呢個化身啊，同埋去化身周遊十方，咁啊有咩關係咧？嗱，咁我哋咧以呢個清淨心買個花同埋果，呢個香粉咧都係屬於清淨嘅花。是清淨的果，那些香粉呢也都是清淨的香粉。我們所供養是清淨的佛塔，是清淨的寺廟，無論你所發的心 以共呢所供养的香花细末香，以共所供养的对象塔同埋呢是寺庙，都是代表这个清净。那咁你因中以这个清净心来到供养佛塔供养佛庙，你个果上所成的呢亦是这个清净的佛果。那咁既然你能够证到这个清净的佛果呢，就当然是有神通了，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十方国土呢来到得到这个化生。化生者就是不是入这个父母的胞胎，当然这个化生是有好有丑的。那例如我们堕地狱都不是经父母胞胎的，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这个神识呢就去这个地狱里面变化而生的，不是入这个父母胞胎的。当然这个就是不好的化生了，去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那如果普通一点，我们或者收到大的福，生到天上享福，这个天上是清净的，除了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修禅定的，那么当然亦都不用经这个父母的胞胎，亦都是清净化生。那如果你将来得到修行成佛，那当然更加就不用入这个父母胞胎了。乃至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观音世界菩萨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莲花化生了，都说莲花化生了，那就化生了。这些就是不入这个父母胞胎，所以这个化生呢一定是这个清净的化生。既然果上的清净是化生了，当然你因中呢就以这个清净心去买这个清净的花果，同埋呢个细末嘅香咧，系供养于清净嘅佛塔、清净嘅佛寺，如是若因若果啦吓，都系属于咧系清净嘅，所以咧你先至有呢种嘅所谓神通变化，周游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所有嘅诸佛去到佢哋面前咧。是供养与供呢是文化啊，那个处莲花座。那莲花座呢在一般的佛像的塑造的过程呢应该都是莲花座比较多的。那么莲花座都有很多色的，那有些是翻覆莲花的，那么好像这树都是翻覆莲花，我不记得了，应该就是了。那有些呢就是六角须弥座、七水莲花，那无论什么形式佛像都是坐在这个莲花上面的。莲花表什么呢？莲花就是表清净啊。那莲花就是出污泥而不染，那些泥呢越污糟越邋遢，那些莲花生出来呢就越清洁就越干净。虽然这个莲花在这个污泥里面生出来，但是它不会沾染那些污糟的污泥。那些莲花呢是芬香洁白，可以说绝对是清净啊。那么啊，莲花既然是表这个清净了，那么譬如佛呢成了佛，一切烦恼生死断尽了，没了这个生死烦恼的污秽的不净，那么所以呢就说佛呢坐在这个莲花座。那么啊，亦有些经常讲咧，佛咧坐呢个狮子座。嗱，呢个坐狮子座咧，就唔系表示佢真系坐呢个狮子，亦都唔系响呢个佛像嘅下边坐嘅地方咧。啊，挑只狮子，那系取佢嘅意思。嗱，狮子啊，作为兽中之王，响呢个心生大量里边咧，咁啊，佢唔虾你咧，就算做俾面你噶啦。等于话一切啊，狮子以下一切嘅野兽咧。是没有一个人这样惹他斗他的，只要个狮子一叫一声，所有山上那些百兽的前中力迹就表示什么，就表示狮子的威猛。那么狮子一叫，百兽都要前中力迹，都要匿埋，不敢再在个狮子面前发威，就等于佛出世之后 所以話作獅子口，在呢個正道歌裏面講啊，佢話獅子口就無畏説，百獸聞之得皆老裂啊！個獅子一叫咧，其他個走獸聽到啦，個腦都會裂開嘅，就表示呢個威猛。佛一出世，所有嗰啲天魔外道嘅邪説咧，通通都要停止。不可以呢，亦都冇辦法呢再次得意呢係宣揚，表示佛個威德嘅勢力，佢所說嘅法呢能夠降魔制外呀。咁因此佛說法所坐嗰個座位呢就名為佢嘅獅子座啦。咁現在就話處蓮花座，就是啊，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化生呢，就处这个莲花座。个何等为四一的捧诸花各世无想等于如来及诸檀寮，我们如是供养佛的话呢，就可以啊得到呢是以此的清净因，而正得这个清净果，得受于化生是处莲花座啦。他说二者终不与他妄加损害。第二个你想得到所谓得到化生遍游十方，就是你要做到呢终不与他妄加损害。他就是他人，就是我自己的对方，无论任何哪一个都是叫做他人。我们对于他人不好呢损害，但是有很多世间上的人就偏偏来的相反的，总之对那方有些什么好处，有些什么名望，有些什么利益呢，那他对这种人呢都是尽量想办法将对方呢是打低，尽量将想办法将对方破坏，不可以高过自己，你哋唔得损害咗对方个名誉，损害咗对方个修持。我哋现在话终不于他妄加损害咧，我哋对任何人唔好咧有所损害。我哋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嘅人，我哋度众生与同众生结缘，都尚且来不及啊！我哋仲点可以对于对方啊妄加损害呢？咁我哋因中行菩萨道，与众生结缘，唔好呢妄加损害对方。咁我哋嘅心呢就肯定系清净啦。我哋嘅心地清净，对方有什么好处，我们不会妒忌，不会损害，不会破坏，那么以此这个清净之因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净之果，而得到呢受这个化生是处这个莲花座而得成佛道。三者做如来像，就安处莲花。做如来像就是佛呢在世时候，当然我们亲近佛啦。咁若佛都唔在啦，去咗世啦，我哋想见佛亦都见唔到啦，就想做到佛像啦。无论铜做嘅、铁做嘅、泥做嘅，乃至用纸去画一个佛像，咁到啦系供养，嚟到啦系顶礼，自己忏悔修福，咁啊叫做如来像，就安处于呢个莲花嘅上边。莲花呢，我哋头先讲过出污泥而不染啊，其实莲花呢我哋唔使去买，我哋自己嘅心里边呢都有一朵清净嘅莲花，只要我哋在一念之间冇咗呢个染污，对人唔好得加以损害，系要尊重对方，唔好破坏对方，唔好损伤对方嘅话咧，咁啊，我哋咧都系一种嘅清净之因啊， 所以我哋咧就做一个月亮像安住莲花，因为我哋自身咧都有一朵莲花。咁点解唔得以显现咧？就系我哋障碍妒忌心太重。咁如果我哋唔障碍、唔妒忌、唔损害他人咧，咁我哋呢个心地就光明，我哋呢个智慧就显化啦，就等于我哋呢个心里边咧有一朵清净嘅大莲花。剛才我說的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我們有自心的蓮花為什麼不能夠出現呢？就因為有那些煩惱的污泥，沒有一種修持的功。如果我們有一種修持的功，我們念佛、拜佛或者誦經，使到我們自心那些煩惱斷了，清淨的蓮花顯現出來呢，咁我哋如是嘅因啊，所以果上亦得到咧，系得受化生，系串呢个莲花座啦。所以话三者道如来像安住莲花，四者咧就于佛菩提就心生敬信啊。嗱，佛菩提就个佛个无上佛果菩提啦，即系佛果即系究竟成佛，就心生就敬信啊，心生生一种。是恭敬佛，以共信仰佛。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信佛的人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佛要尊敬，我们对佛呢就要相信。如果对佛都不尊敬，当然对他所讲的道理就不会相信了。我们如果对佛尊重，我们对佛所讲的道理呢当然亦都会相信。我们相信佛所讲的教法，因此而尊重佛的人格，尊重佛的慈悲，尊重佛的修持。以此为因，当然你的心地就清净，心地清净为因，果上也可以得到这个化生，处于这个清净的莲花座，是遍虚空尽法界所有诸佛的地方，你都可以于一念之间化生去到是恭敬供养以及是闻法啦。这四种的办法你能够做到才可以得受化生处莲花座。从长行文已经是讲过了，下面就讲继续的以时世之的疑说偈言，花香散佛就及肢体，肢体呢就即是佛塔，亦名它就灭恶生善。我们供养佛塔，打扫佛塔，清净佛塔，都是啦，自己忏悔，消除自己恶业障，生起自己的善法之身啊。从前有一尊迦摄佛去世啦，那些后人呢，那些弟子啊，就将他起一个塔呢供养。这个塔起好之后呢，那个塔顶呢就没人铺金。当时有一个小朋友经过，他看到佛塔咁庄严，但佛塔个顶咧就冇金箔，似乎好似咧失色，唔系几好睇。佢就发心，如果我有能力咧，我一定就铺佛金响呢个塔顶之上。咁后来佢真系有能力啦，就要满足佢嘅心愿咯。佢就买啲金箔咧，就铺佛金响呢个塔顶上。如是嘅善因啊！感到多生多世，咁一出世咧，个身咧都系紫金光色啊！咁乃至到我哋睇见呢个佛塔里边邋遢，或者佛塔外边嘅周围都系邋遢唔干净，我哋打扫干净，又或者我哋见到佛塔就住又绕三圈，绕佛塔三圈啊！跟住一字行字一字念佛，以此的善根呢都可以生到天上享福。因此我们说明能够 散花花香散佛及肢体的佛塔呢，这一句就是从众啊四个办法中第一个捧诸花果及世末香散于如来及诸塔庙，就是第一句。第二句不害于他就并造像，不害于他就是从众啦，是第二个办法。终不于他就妄加损害，并造像呢就是从众啦。第三个办法造如来像，安处莲花于大菩提心信解，这一句呢就是从众第四啊个办法，个依佛菩提心生敬信。嗱，咁我哋呢四个办法都能够做到嘅，就嚟个总结啦，就得处莲花，就生佛前啊，我哋得到咧化生坐响呢个莲花座上，并可以啦吓遍游十方世界，系生于诸佛之前，同埋恭敬佛、敬仰佛、听佛闻法，能够得到如是个果报啦。都复次妙慧菩萨成就四法，从一佛土就自一佛土。嗱，咁啊呢句句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妙慧童女所问啊其中一个问题，个云何就能证得自在圣神通，遍往无量刹，同埋恭敬于诸佛。我哋亦想得到啊，证到呢个自在殊胜神通，遍十方无量国土供养诸佛嘅话咧，我哋应该都要做到有四个办法先可以做到。所以话菩萨成就四个办法，先至可以从一佛土至一佛土。咁既然佛讲出有四个办法先可以做到从一佛土至一佛土啦，咁啊何等就为四呢？咁就边四个办法呢？嗱，咁啊第一个就见他修善就不为障恼，就见到人哋修善做好事，我哋唔好咧系障碍人，唔好咧恼害人。嗱，修善就有世间嘅善，亦都有我哋佛法善。嗱，世间嘅善咧，好似某一间医院咁啊，经费欠缺。香港咧好多，好似东华三院啊、仁济医院啊、博爱医院啊，佢哋呢啲医院差不多每一年咧都系迟到啊，或者你先啲，或者我迟啲，都系每一年先后咧。间间医院都筹款嘅，嗱咁啊有啲有钱嘅人当然冇问题啦。我捐一千万，我捐两千万，就为着能够影响大众发心啊。当然整一张老祖整一张仲大嗰啲张台嘅支票，写住边一个人送啊，一共几多钱，响个电视影出嚟啊。一方面表示佢善心，亦都影响大众，希望大众都多啲发心。但是除了这咁样呢咁多钱捐助的人之外，还有很多个电视机面前呢是增加200，李家李赞呢就300，咁呢条数都好多，一条龙都不停咁转的。咁每一次筹款啊，筹个1-2千万呢亦都唔系新闻，咁可见香港人都好善心，唔系一间医院啊，好多间医院都咁筹。乃至到孤儿院或者老人院筹款呢，大家好乐意捐助，呢啲都系收呢个世间嘅事。总之有需要，大家就出一点善心咧，去帮助佢，令到嗰啲老人系有所依靠，令到嗰啲流离失所、嗰啲孤儿寡妇啊，亦都咧系有栖身之所。呢啲都系一种个好事，系越顶越大个好事。嗱，咁啊出世法咧。我哋见到某一个人啊，佢又受咗戒啦，好发心喎，好持戒喎，咁佢又食长素喎，唔杀生食肉喎。嗱，我哋咧就只有赞叹，咁啊千万唔好妨碍人哋，令人哋退心。 所以我就见到世俗人一般社会的人有哪一个地方需要筹款帮助那些有病的帮助那些老儿无所依靠的，我们只有呢尽量呢去成就人，就算我没钱不是一个罪过，我没钱我怎样捐呢，我没可能去打劫抢钱来捐助的嘛，这个不合法的嘛，那么你没钱就算斗领你都没的，捐不起一个先不是罪过，因为你没有什么办法呢，我都没得吃我怎捐呢，是吧，这个不是罪过，就是说如果人家做你不可以说是做什么这么笨，这么苦搵来的钱你自己都不享受吃回几件嘛，你要给人吃，好多这些这样的人的社会上有这些这样的人的，那这种就变成呢是障碍了人家做好事，是障碍了人家发心做好事，罪过就很大的，所以你恩中只是这样障碍人家做好事呢，那你这个果呢亦都呢不会得到这个好的果报，就不会来就一佛土至一佛土，没可能做这件事，因为你一定是障碍人，等一条路就不通了，好像一埲墙我就不可以穿过这埲墙走过隔离屋了，因为障住自己了嘛，一定要没了这埲墙我才可以穿过去嘛，所以我们呢你想障碍能够呢遍游十方一佛土至一佛土去亲近佛的话呢，人被修善你不要破坏人家，不要令人家退心，你的心就得到呢是自在无障无碍，你果上才可以呢从一佛土就至一佛土，乃至尽空法界国土你都可以去，因为无障无碍。那咁如果我哋对修行人嚟讲，咁有啲人咪食素，哎呀，使咩食素啊？所谓斋心啫嘛，我心斋咪得啦。哦，讲就轻松喎，咁我都会讲系嘛，我就系瞓啦，咁唔通讲下都唔得咩？你系唔系咧？自己就要惭愧惭愧啦。你自己做唔到食长素，你自己只有惭愧。就不好得再破坏人家，令到人家退心，从此呢不吃素，你说你的罪过几大呢，所以你障碍人，你因中所有的行为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障碍人，破坏人家的善心都是障碍，所以这个果呢你就是障碍，就不可以呢从一个佛土遍游十方之国土，反过来讲，你一定要啊！我哋叫人哋修善，就算你做唔成，你冇钱做，你个嘴可以修善啊！好啊，好事啊！嗱，边间医院好多病人，佢嗰啲医生啊，凡我哋有病入去咧，佢都帮我哋医病，仲俾埋药唔收钱啊！佢当然好多经费啦，唔收钱又俾咁多医药系嘛，又请医生都要钱噶嘛，所以我哋应该咧去多多帮助佢。你冇钱做好事冇问题，你个嘴呢要赞叹所谓见作随喜啊，见人哋做呢啲咁嘅好事，你要随喜赞叹，亦都系同样收一份功德，同呢个出钱人呢系一样，我哋唔好分别，唔好执着。嗱，好似做咩啊？法会拜忏打水龙，为咗好多人做嘢，好多人参加喎。咁如果你话我个个都去拜忏啦，咁就边一个人煮晏昼先？啊，咁就边一个人去煮菜？岂不是做完法会咪冇饭食冇菜食？咁所以我哋发心去煮斋煮饭，等个拜忏嘅人做完啦，落嚟就有饭食。其实我哋咁啊发心，即使冇去拜忏，系同于拜忏啊，系一样嘅功德，唔好有分别心。因为我承受这个法会，我都有一份功德，那你就不障碍人家，你就可以得到从一佛土至一佛土的果报。那如果说哇我搞错，你就去拜忏，我帮你煮饭找笨什么不做，可能你不做下来拜完忏就没有饭吃，那你障碍人家肚饿，拜完忏都没有饭吃没有菜吃，咁你障碍咗人哋咧，你唔单冇功德， 你仲反为将来咧，就诸做咩事都系诸多障碍。既然冇障碍咧，仲点可以从一佛土啊，遍游十方国土至其他佛土咧？所以我哋咧唔好做咁多障碍嘅事，无论地修桥整路也好，赠衣施药也好，或者个发心食素，系持斋念佛，我哋只有赞叹，千万唔好咧搞破坏。所以我个老师啊，佢就最中意人家嚟念诵楞严经、诵法华经。响大屿山咧，如果有边一个老人家或者发心修行嘅住茅棚，佢想诵楞严经、诵法华经，佢冇斋粮。他知道这个老人家呢就很喜欢人家诵这些两部大乘经典的，他跟他一讲而已，法师啊，我请你慈悲，我很想诵法华经，很想诵楞严经，但我没有斋粮，即是当年就不同家那么多居士供养的，五十年前都很艰难，那他就抄柜桶底，总之有几多钱他就给了这个人。那这些这样的善心啊，成就人家诵大乘经典，所以他活到九十几岁，临命终的时候呢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痛苦。这些是属于你不障碍人家诵经修行，还帮助他，宁愿自己减口粮都帮助人家去念经去拜佛，你就路路皆通，没那么多痛苦，通过了这个痛苦你就得到自在。所以这一点大家明白。